下的是心清净，舍弃烦恼做善行。清净夜空因果相应，娑婆之间善恶自明，忏悔往日恶种种，慈悲心舍报今生。生老病死无常匆匆，六道轮回一念之中。劝君多祝福天在心中，常结善缘心慈平，慈悲心舍报今生。生老病死无常匆匆，